The share price of HSBC has tumbled by almost a quarter to $33, a level not seen since 1995. 33.11元，升咗33蚊啦，升咗1.8出一個月，肉長成喎，見唔見啊，清姐？係啊，哇，頂， 升翻定舉啦，依家。2000幾個盤啦，喺33蚊啊，33蚊啦，而家見。 後邊嘅經紀咧，真係哇，大家都覺得真係有啲震驚啊。係啊， 不過上個禮拜五我哋都經歷過呢一陣嘅過山車走勢，就係更加時段咧，匯豐曾經係被mark過落去33蚊㗎，而家mark齊落去33蚊啦， 打中啊， 成咗啊，U咗33蚊啊， 哇，好多人驚喎，33蚊喎，呢個我哋要同大家即係數一數，究竟係幾耐以嚟嗰個低位啦？跌咗成10個半啊嚇，咁個跌幅咧係成2成4啊，後面咧真係要起控啦嚇，即係你會覺得即係可以講 问，原是一天百变，成败有如一个转念，莫记当年。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，或者迟早心中有悔。有日我欲语无言，那现实何尝改变。 汇丰控股的股价继续受压，落到接近14年低位。汇丰在收市竞价交易时段被大幅推低，由美市的37.3推低到33元收市，跌了10.5元。 汇控股价急跌，在竞价时段跌到33元收市，全日暴跌24%。港股亦都在汇控的拖累之下，全日下跌576点。 难抛弃梦幻，无奈讲声再见，明白到埋手怕见现实，未免可怜。让我今后面对命共利，或者迟早。